第十赛季尚有六轮，前八之争突然变得严苛起来。原本人们都以为301的强势崛起取代呼啸之后，前八大概就这样定了。谁也没料到呼啸战队居然祭出狠招，以人盯人这样的彪悍打法突然在团队赛里一路高歌起来。自第26轮击败蓝雨之后，呼啸战队连克301、烟雨、虚空、百花。软脚虾现在真不好再提这个绰号了，只不过呼啸这套战术只是灵光乍现上几轮，还是会一直坚持下去，大家都还心存疑虑。32轮的比赛直播最后，解说和嘉宾曾对百花战队接下来要面对的苛刻赛程表示过同情，可是大家再转身一看，呼啸战队接下来的赛程可也不轻松。呼啸最后六轮的对手分别是雷霆、黄蜂、翼展、鹤舞、星心、微草，六队当中三支前八队伍很不好打。不过更魔鬼的却还是说是301队的赛程，他们最后六轮的对手分别是神奇、轮回、烟雨、微草、林海和星心。这赛程简直就是要让人窒息了，呼啸只要打三个前八，而301队呢干脆就可以概括成前四了。而在这两队的对阵名单中，有两支重复出现的队伍，微草、星心。微草战队现有224分，位居第四，和呼啸和301相差20分，领先算是比较稳固。但是星心战队呢，星心战队看起来可就让人有点不太踏实了，他们目前的212分领先那两队不过8分，直接对话中若是没占到便宜，说不定真就被拉下去了。在后边的百花也在虎视眈眈，万一百花表现出色，一番逆袭后将星心踢出前八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。星心最后六轮的对手除去呼啸和301这两支直接对话的，再就是虚空、青才、明青和雷霆，同样对手不弱，尤其雷霆可也是深陷这一泥沼的队伍之一。目前积211分的雷霆战队比星心还要低一分，最后六轮的对阵表，呼啸、烟雨、星心、百花、轮回、神奇，又是一个很严酷的赛程。分析完最后六轮形势，所有人都目瞪口呆。卷入前八之争的五支队伍，星心、雷霆、呼啸、301和百花，居然没有一个在赛程上是轻松的，更有不少相互之间的对抗。五队之中到底有哪一队会最终出局，没有人敢在这时候做出预测了。星心的陈大老板在第32轮打完之后就有点焦虑失眠，原以为星心进季后赛已经毫无压力，谁想最后竟然搞得这么艰难激烈。按说最近一段星心打得也是挺不错的，派了罗辑和魏琛上去练兵后，有时是会丢个一分两分，但九分八分的胜利也是很漂亮的吧。唯一一场失手就是客场对烟雨，被人家9-1打了个大胜，于是瞬时间被后边的队伍缩进了比分。或许真的是其他队伍最近的表现太出色太强劲。第33轮星星客场挑战虚空战队，虚空战队现在被前八都甩了有28分了，这要正常情况恐怕也和烟雨一样宣告放弃了。但是眼下前八之争一片泥沼，指不定有几队彻底被打崩一溃千里呢。虚空不想放弃，不过他们的赛程这样一数的话也是让人欲哭无泪的。最后六轮他们还要打星心、百花、昭华、黄蜂、蓝雨、霸图，不过虚空的热情粉丝给他们绘制了一个特别美妙的蓝图。该粉丝计划虚空借连续两轮主场之威，漂亮的解决星星和百花这两个身前的直接对手，而后在昭华、黄蜂身上尽可能的略分，再然后四轮过霸，局势可能已经更加明朗。而这时候虽然虚空要面对蓝雨和霸图两支战队，但这两支队伍此时肯定都已经坐稳季后赛席位，没准都要放主力适当休息准备季后赛了。虚空从这两队身上拿分说不定也是很轻松的。这篇所谓虚空逆袭的节奏的帖子最后被顶得火热， 有嘲笑的，却也有支持的。毕竟内里的分析也不是毫无根据。虚空的赛程看似魔鬼，但后四轮没准真不是太难打。同理可知，其他几队若在最后遇前四队伍，未必就是苦战。而四强队这时候的安排也不能说是放水。经过一整个赛季的艰苦争斗，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，给主力选手多争取点休息的机会，等候季后赛再爆发，这也是很科学的安排。所以说呢，33和34这两轮的比赛真的很关键，而虚空战队都有热情粉丝给他们指出明路了，自己也不能掉链子，不是？他们自己也喊出口号，接下来两个主场一定要拼得胜利，为进军季后赛留下曙光。各方的争论、点评、分析让陈国有些焦虑和担忧，尤其在看到星星的训练安排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刻意的调整时，更让他觉得心里没底儿。他其实有点想说话，这种关键的时候是不是就让魏琛和罗辑也歇一歇，毕竟先入季后赛为主啊。可看最近训练备战的节奏，叶修似乎并不准备改变初衷。要不要去说说？陈果犹豫，因为这时候的这种表态有着很明显的对那两位的不信任感。虽然这一老一少的实力要稍逊一点是事实，但这种关键之刻摘开不用，大概还是会让他们很难受吧。叶修或许是也会顾及到这一点，所以没法开口。如果那两个家伙能主动点的话，那就皆大欢喜了。不过看魏琛那毫无下限的样，陈果真的不敢过多指望。但是罗辑到底不是魏琛，对自己有清晰认识，对局面也很了解。这时候罗辑倒是在第33轮的战前会议中，叶修继续安排他出场时提出了是不是先调整一下。真懂事儿啊，陈果好感动，为了战队不计较个人得失，多么好的一个孩子。相比之下，魏琛那家伙真有点气人。结果让陈果没想到的是，罗辑的提议叶修很干脆的就拒绝了。 目前的情况是很严峻，但是季后赛会更加严峻，现在的场面你要躲，那么季后赛呢？ 陈果想说至少先保证进季后赛，但是开了个口后却还是忍住了。一直以来他在战术会议中只是旁听，顶多有不明白的时候多嘴问一问，却从来没有出过主意或是做过建议。他清楚自己有几把刷子，可不想当那种外行知道内行的白痴。而这一次陈果觉得无关战术，只是一种态度，想说句话的，但是话到嘴边也不知是长久的习惯还是怎的，好像下意识的就咽回去了。但是叶修却好像已经知道他要说什么似的，扭头看了他一眼后， 我们的目标是争取冠军，我们需要有勇气面对任何场面。罗辑你也一样，这样的比赛对你更是锻炼，这轮之后你还要做好团队赛上阵的准备。 这种只是小场面而已，淡定淡定。 魏琛老气横秋地说。陈果无语，不过总算也知道魏琛不是真的在这种关键时刻还没下线，他是明白这种时候对于星星来说该做什么取舍。他和罗辑上场不是一般战队给新手练兵的机会，是真的要在季后赛里要让他们起作用。所以从一开始星星就不是说在一些无关痛痒的垃圾时间让他们上场，而从现在起就让他们上场发挥价值，因为他们要面对的将是季后赛，从现在起就要有敢于担当的勇气和信念。 我明白了， 罗辑心中依旧是忐忑的，但是道理他已懂。忐忑、紧张、压力，有这些不要紧，因为让他上场就是为了让他习惯这种忐忑、紧张和压力。还有六轮，自己应该仔细珍惜这种机会才是，怎么能够退却呢？ 派我出场吧， 罗辑表着决心，但是音调却还是因为紧张有点走。他是真的很怕，很怕因为他丢掉的一分、两分甚至更多分导致最终星星未进前八，但是他已经表现出了迎难而上的决心，他在克服这一切。 就照原定的安排，努力，争取这一胜，让虚空的什么逆袭的节奏到此为止。 会议室里传出笑声，显然星星的诸位也有看过那个最近的热帖，一个应该说是近前八最渺茫的队伍，居然成了最受关注的。不得不说，现在的人就是猎奇，就是希望看到渺茫的事成为真实，也就是所谓奇迹。散会后，大家各去收拾东西，下午他们要乘班机飞往 X 市了。叶修看着大家一个个的离开后，自己却是转步去了星星的后勤技术部。关荣飞还有后来星星先后募集来的几个技术人员正在紧张地工作着。伪银装，这是叶修他们最终对他们那个80级成装构想的最终定义。毕竟只要是从装备编辑器里出来的装备，最终字样肯定都是银色的，只是因为属性上是有意识的削弱一层，向同级成装靠拢，所以最终就被大家定义为了伪银装。星星的材料储备也不足以提供更多的75级银装了，接下来他们就准备用伪银装来填补。但是伪银装也不是想出就出的，在70级时直接跳到80级，这个越级在关荣飞的研究中是通过更多的材料堆积来实现的。千机伞本身就要大量耗材，但是其他装备并不是，所以这时候要想办法修改方案图纸，在添加更多的材料的情况下不破坏装备属性，同时将其直接推升至80级。这是伪银装研究的主要难点，而这一点已经被证实是可行的。星星目前研究工作是看出能弄出多少件伪银装出来。